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最近发表朝鲜访问记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敬爱的金正恩统治的英明领导下飞跃发展，世界上只有朝鲜一个国家坚决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强权和专横。